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泽。 哎，又到了周日的时间了。 是的， 这么一周就很快的过来了啊。 嗯， 那当然在这一段没有联赛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乌鸡六兽的啊，但是看到很多很多家里人，哎呦呵，各位啊，老朋友新朋友都在呢啊。有一位这是没怎么见过的海豚头像，这还是当年那个 QQ 时代啊，那种比较低的像素， 这是网上冲浪时代。 对，网上冲浪时代的头像啊。啊，大伙儿好，大伙儿好啊。在这样一个早晨，我们也继续来聊一聊没有联赛的时候咱畅想一下联赛。因为到现在都已经是8月下旬了， CBA 新赛季到底怎么打，主客场制肯定是大概率的不可能进行了，但是在赛会制的前提之下，到底有没有外援这事儿依然没有定下来。所以呢，咱们就先说说啊，新赛季的 CBA 到底该不该有外援呢？ 是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啊。还有第二个互动话题，关注一下国足，就是马上呢要在这个2022年的世界杯专门用的体育场哈利发体育场空调体育场来进行12强赛了。那这个空调体育场到底能否给国足吹来好运呢？ 吹来好运，那咱就，哎，靠这个一阵风吹过，那好运可能也是暂时的啊，还得是凭自己的硬实力。毕竟是12强赛，所以两个话题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吧。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北京的接种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人。 截止到昨天14时哈，北京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人数突破了2000万，达到了2000.7万人。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残奥会的内容。残奥会开幕倒数3天，中国运动员在东京正在积极的备战。 是的，在国足官方方面的消息，补充征调郑铮参加了本期集训，名单达到了32人。 西甲，我们看到吴磊绝杀球被判无效，西班牙人很可惜啊，0-0战平了黄色潜水艇。 是的，本来是替补建奇功的机会啊，但是被吹掉了。英超这边呢是曼城大胜诺维奇，利物浦轻取伯恩利。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的消息。好了，大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金戈铁马，大伙儿已经听了有10几天的时间了，全新的改版，除了体育的效益之外，还有每天的热搜、娱乐文艺、酷辣段子、才艺展示等等。节目的口号就是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晚上的5点到7点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金戈铁马节目。那同时呢，1025动生活今天在雄鸡之后也会为大家带来海淀冰球队队员孟凡科的故事，欢迎您到时收听。好了，大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昨天14点，北京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人数突破了2000万，达到了2000.7万人，其中1846.2万人完成了全程的接种，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达到了94.32%，12到17岁的人群累计接种59.62万人，第一剂疫苗接种率超过了90%，也达到了91.86%。 疫苗接种是防控疫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疫苗接种的过程中更不能出现防控漏洞。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接种疫苗前要做好预约错峰接种，以减少等待时间，并避免人员聚集。来到疫苗接种点，也要做好个人防护，严格按照科学正确的方式佩戴口罩。在等候和接种的过程当中，要保持人与人之间一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防止聚集产生的交叉感染。 接种前呢，也要全面的了解新冠疫苗接种的禁忌症，并且在接种之后严格执行留观30分钟的措施，避免因为疫苗接种而导致危及健康的不良影响。对于个人来讲，接种疫苗的保护效果并不是100%的啊，而且并且产生保护性抗体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对于群体来讲，在没有形成免疫屏障的情况之下，新冠病毒依然容易传播，而且病毒持续的在变异，所以疫苗接种必须和严格的防控措施一起来双管齐下。 是的，来自北京疾控的消息，参加社会考试应持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新闻广播的记者昨天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根据最新发布的社会考试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新冠疫情期间考生参加社会考试应持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根据指引，考生在考试前的14天及考试期间要避免参加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减少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当天考生体温正常且北京健康宝无异常的考生，可以进入考点参加考试，如有异常者需进行评估后确定是否能参加考试。而且考试时要持72小时内核酸阴性的证明。入境人员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应该符合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相关要求，才可以正常参加考试。 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房山区的情况。那我们的新闻广播记者从房山区了解到，根据相关的疫情防控要求，房山区将于今天，也就是22号的早上6:30到11点，对目前仍在风控管理当中的延村镇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全体开展核酸检测的采样工作。那这一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将作为能否解除社区风控管理的重要依据。在最后一位居民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当天即刻进行解封。那之前呢，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城南区小区已经在本月的十五号的16点解除了封控，开始了7天的健康监测。按照防控的要求，南区的所有居民将会在昨天进行核酸检测。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足。虽然距离12强赛的比赛时间开始还有1个多星期啊，但是现在国足们已经是在上海进行着备战。那昨天下午在训练开始之前，作为球队队长之一的吴曦就接受了采访，他也说现在对12强的第一个对手澳大利亚做了针对性的研究，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面对这个对手了啊。12强赛的前2场比赛都是会在多哈进行，所以在一个中立场地，咱们也不讲什么主场优势，因为毕竟咱实力就是摆在那儿的，就是这么多球队当中相对实力较弱的那一个。那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作为吴曦呢，他认为就是要放开心态，摆出姿态去力拼每一个对手。 首先我觉得还是这种心理的调节吧，怎么能够把心理的调节，包括前段时间可能家人也来上海，这样去陪陪我，包括老婆孩子，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积极的康复手段吧。可能近期会开会去更加的去布置一些吧，然后可能今天也是我们第一天训练，然后可能也会通过第一天训练，包括之后的每一天训练，逐步去给我们贯彻一些东西吧。还是非常感谢一直以来关注国足的球迷朋友们吧，然后不管我们的成绩啊、状态啊，包括各方面有什么变化，你们还是一如既往支持我们。相信这次出征，我们也会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回报给大家吧，也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 在9月2号，国足会首战澳大利亚。无锡在2015年亚洲杯的时候，曾经和澳大利亚在淘汰赛中交锋。那一届亚洲杯，肯定很多的球迷朋友都非常的印象深刻啊。当时的国足主帅还是佩兰带的队。不过他也表示呢，那次交锋已经隔了比较长的时间，参考的意义不大。而且呢，无锡透露球队已经对于对手有了针对性的研究，而且呢，我们有规划球员，实力也有提升，我们要在场上体现自己的东西。从今天开始已经有针对性的战术训练，后面的训练我们也会根据对手的特点去灌输一些东西。总体来说还是放平心态，用全力去拼每一个对手，当然也要做好应对困难的准备。 主要其实就是刚才无锡所说的这个调整心态，因为很多的国脚都是经历了联赛里边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赛会制的封闭的比赛，8月份的这个赛程又非常的密集，3天一场3天一场，可能有一些旧伤新伤都在身上，再加上长时间的不能跟家人团聚啊， 是 得亏这前一阵到了上海集训之后有点机会能跟家人见见面，否则这心里的这种感觉又要进入到一个再加上冒着这种疫情防控的危险，所以真的心态是最重要的。这边呢很多家里人啊都在说哈里发体育场能不能给国足带来好运，6645说给自己加个昵称叫哈里吧，这样就有好运了，哈里发了。 确实。 Resilience 说国足的实力实在是咱们离出线啊他觉得还有一定的距离，希望有一些亮眼的表现吧，为未来打下一个好的基础。那现在在阵容方面呢，因为是征调补充了一些球员啊，比如说山东泰山的后卫郑铮参与了本期集训，所以现在国脚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2个人。9月2号和9月5号在卡塔尔多哈先后来对阵澳大利亚和日本，那这样的话国足在后卫线上的人员就又充沛了一些，因为毕竟很多的球员都是因为联赛的征战是有伤的啊，这个32人的大名单当中，我们看看后卫郑铮是紧急入队，那其实很多的伤病，比如说像蒋光太在联赛里他就是一直有伤，张林鹏也是一直带伤作战，大宝是在最后这场比赛跟申花的这场较量里边也是带伤上场 拼到最后啊， 然后又天伤离场， 对， 像李昂啊朱晨杰呀他们都是有伤的，至少3个人都是带伤报到的啊。20号下午这几个国脚呢也是专门到医院接受了一个身体的检查，虽然说这个伤病的情况还没严重到没法参加训练，但其实是一些潜在的不利因素。那所以随着国足的训练全面的开始，特别是强度上去之后，很有可能去导致一些伤病就提前爆发了，可能这比赛还没开始这个旧伤上边再添一个新伤这就很危险了我们也是连线了体坛周报的资深记者马德兴老师马德老师也是一直在为国足操心三个中后卫都有伤在身，那其实替补让郑铮进入就是为了以防万一，那现在也是为了去缓解一下前一段密集赛程带来的这些隐患。 球迷可能都已经听到了或者说是看到了，山东泰山队的郑铮又被临时补招进入国家队，而且将跟队出发。之所以补招郑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国家队整个就说是在中后卫位置上有5个人嘛，就是你像大宝啊蒋光太啊张林鹏完了之后朱晨杰李昂，那么这5个中后卫里面有3个国脚在20号的上午专门去了上海当地的医院接受全面的检查，为什么？就是受到伤病的整个这种影响，当然可能现在没有正常的问题，但是他们由于疲劳过度之后积累下来的，那么后面随着整个训练全面展开对抗展开甚至包括比赛，随时有可能就是说把这种潜在的这种伤病啊就是说爆发出来，那么出于保险期间国家队呢就把那个郑铮啊就招过来了，也是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就是说是以防万一或者说是未雨绸缪啊，就国家队把他招过来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国家队马上就要出征了，如果出现了伤病到了下周再出现伤病，你想再从国内征调球员整个旅行也好 国际航班啊，包括目前的整个这种防疫政策等等，会有很大的限制，可能招人就不太方便了，所以提前就招人了。伤病呢，我想呢，这个问题啊，怎么讲呢？就是一方面，就是作为球员来讲，伤病其实是职业生涯或者运动生涯的一部分。当然，另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这次整个出现了那么多伤病，包括你像今天李磊啊、郭天宇啊，就是说是因为伤病没有参加全队的合练。我想呢，这个呢也是跟前一阶段中超联赛赛程密集啊有很大关系。在四十强赛出现之后，在中超联赛就是出台了草拟的一个方案，说在那个不到四周时间里打九轮比赛，你像广州和北京国安就是说还要打十轮比赛。那么当时做出这样的安排呢，我记得我曾经就是说是明确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就是说坚决反对这么做。为什么？因为这个很容易造成球员过于疲劳，而且伤病整个这种积累出现。这个问题呢，怎么讲呢？就是说伤病增加跟前一阶段联赛的整个这个赛程安排有很大关系，但是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在抱怨或者说是再去指责批评已经毫无意义。我们现在呢，就是怎么讲呢，对国家队而言只能是积极的面对。所以呢，就是像今天整个有伤病的球员单独训练，包括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国家队可能也会注意，就是说对于现在的这支国家队而言，合练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国家队休息。我们应该了解或者是清楚，某种程度上来讲，休息比训练现阶段更为重要。 哎，这是伤病方面哈，重要的是现在是以备战来休养， 以休，这叫什么？以休代练，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边练边休啊， 反正是挺尴尬的。确实，对于李铁来讲，因为长时间的每一次的集训，包括在四十强赛的后三场比赛，其实都没有一个全虚全影的那种阵容，所以前路真的是一片漆黑啊！现在国脚们又都是有伤在身，或者说这个身上没伤，但是心里非常的疲惫。 是的，另一个呢，也是让我们有点遗憾，就是说场地的问题哈。国足此番西征打完日本队的比赛之后呢，究竟是留守西亚还是返回国内，至今呢尚未有明确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队内出现伤病，再想补充增调球员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毕竟疫情之下啊，单个球员外出面临的问题更多，而且还有最为头疼的航班的问题。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在一个中立场地哈利发体育场去进行头两场的比赛。那马德老师也说了啊，这头几场失去了主场优势，其实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对咱们来讲，失去主场优势，对面的对手也是一样的，所以要正视这些差距，安全回归，全力抢分，这是目前对于国足的一个要求。 从澳大利亚队打比赛是在空场情况之下进行，尽管可能大家都会讲了啊，中国队不在主场进行比赛，失去了整个这个主场的优势，但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是某主场是有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整个十二强赛打起来之后啊，就是说不光是中国队，其他球队就是说包括澳大利亚队也放弃了主场，比如说越南队，尽管第一场比赛他是在主场，在河内的美亭体育场进行，但是出于防疫政策的需要，必须是控场进行。控场进行之后呢，其实跟那我们国家队去多哈进行整个这个比赛，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说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目前中国队并不能说完全失去了整个这个主场，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主场比赛的时候其实都很清楚，压力坦率的讲很大，尽管主场有优势，但是现场那么多球迷啊，各方面对国家队的整个这个压力挺大，远离了整个这个场地，是在空场进行的时候，可能某种程度上讲反而会有利于国脚们的发挥，因为毕竟怎么讲呢，就是说压力啊不是那么大了嘛，应该说是有利有弊，不能只看到就是说是不利的一面，有的时候也需要看到好的方面，积极的方面。至于未来的比赛，我想澳大利亚也好，就是日本队也好，对手的整体实力不用我多说，球迷都很清楚，而且某种程度上讲，大家肯定都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底线，就是什么东西，这两场比赛如果啊，我说的是如果两场比赛都输的话，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对我们现在整个这支队伍的实力 整体上面就是说硬实力就是不如对手，大家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整个这个准备，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就是说可以给国家队减压。这次国家队西征的时候提出来就是说整个八个字，第一是安全回归，第二个就是全力抢分，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个比较务实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是整个这个防疫啊，全球整个这个疫情啊反弹啊就是比较厉害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人的安全健康是第一位的，所以安全回归这个很容易理解。第二一个所谓的全力抢分，就是澳大利亚日本肯定比我们强，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抢一分是一分，我抢到一分意味着对手就少了两分，而且我们就把对手拖住了。所以在这种策略情况之下，就是说全力抢分，究竟能够抢到几分，坦率的讲我没法说肯定能够拿到一分或者是拿到两分甚至是拿到三分，我不知道。但是国家队整个提出来的一个全力抢分，就是说可以说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也是比较务实的。我想呢就是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大家一起努力了，我想希望可能就来了。所以呢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感觉就是国家队能够放下全部包袱，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水平，就是说比如说有十分水平能够发挥出五成六成，我觉得就 OK 了，这个就能够让大家看到希望。 哇，这马老师这前后逻辑非常复杂啊！就是要是我们实力是十分，我们实力本来就摆在那儿的，要只发挥出五成或者六成的话，还想在前两个对手身上拿分，那恐怕非常的艰难啊！ 确实就很不容易了。 哎，真是，就我们还是摆一个比较客观的心态的话，关老师是说输日本没大事儿，可能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最好呢，咱们别输澳大利亚。要是运气好的话，跟澳大利亚拼一个平局，能拿一分，这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来。葡萄说拿出拼搏的精神来，必须得加油啊！都已经是在疫情防控这么严格的前提之下，我们冒着风险啊，去到了海外参加比赛，那就必须把那个精气神给拼出来。 是，现在很多的球迷朋友好像都心中有一个小小的蠢蠢欲动的梦想 就是在澳大利亚身上感觉是要拿分了。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啊，万一，因为我觉得国足在近几年踢韩国和踢日本的时候，在精神动员上我觉得都做得挺好的， 那不需要动员， 对，哈哈，所以说我觉得也不是不一定哈，我们拭目以待吧。 嗨哥说国足也别妄自菲薄，咱们要做就是尽可能在这两个对手日本和澳大利亚身上抢分，最起码能做到不丢分就是胜利，主要是不再跟我们差不多的球队甚至比我们稍弱的球队身上丢分，那咱就有希望。看看上届世预赛，咱们在叙利亚两场丢四分，如果有那五分的话，起码咱们是可以去试一试打打附加赛的。 是啊， 所以这就是也没有如果啊，竞技体育当中没有如果，那这一次我们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尤其是像规划球员，其实也现在也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状态，像蒋匡泰，包括像咱们国安的李可啊，这都是有伤在身，所以真的对于李铁来讲，怎么去在用人上把这个目前现有的人员去发挥到极致是最关键的。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刚才马德兴老师说的特别好的两个字，拖住就是我们不一定要正面战胜我们比我们排名靠前的对手，因为确实咱们大大方方说咱们的本来的排名就是在人家后面，对吧？目前来说就是纸面实力上还不如人家，那没关系，我们如果说能把它拖住，比如说1-1、0-0，或者说刚才我们也交流说一球小负，那么让他们前面这几个人互相掐去，那如果他们这块有了，比如说澳大利亚跟日本碰起来的时候踢出一个3-0、4-0，那我们在一些程度上就会有一些优势 啊。无时无刻不在说，哎呦，你们都这么高的心气儿，真没把澳大利亚当根葱啊，有这么菜吗？现在澳大利亚国内的这个疫情形势 异常严峻啊， 非常严峻，都已经到封城的边缘了。 嗯， 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球员的心态还两说啊？我们保持好自己的心态，其实就可以了。 而且球员澳大利亚那块球员召集集合的时候，确实也有些问题。 我们就 敬请期待一下啊，看看国足这一次会发挥出来一个怎么样的精神状态。七七五幺也说，只要把客观条件现在都已经是做到最好了，无论是包机啊，还有各样的保障，都是最好的。最终呢，还要看自己的实力。那后边的时间，我们也更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国足的话题，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女足。那前天下午，国际足联是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女足的世界排名，在奥运会上表现不佳的中国女足位列第17位，相较上一期下滑了2位。 是的，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当中，霸主美国虽然说在奥运会上表现不佳，积分上也是比上期下滑了87.04分啊，滑了很多，但是他们依然位列第一。瑞典、德国、荷兰分列2到4名，法国队位列第5位，新科的奥运冠军加拿大是排在第6的位置。 那亚洲球队当中，没有参加奥运的朝鲜队是排在第9，积分和上一期相比没有任何变化。澳大利亚排在第11，日本女足的积分变化同样是下滑了，排在了第13位。中国女足呢是下滑了2位，排在第17位。所以接下来关于中国女足啊，在接下来谁去执掌这个帅位，在经历了全运会之后，水指导还会不会继续的去担任这个位置，都是一些悬念和疑问。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残奥会。昨天中国残奥代表团田径、游泳、自行车、轮椅击剑、盲人门球等等多支队伍都纷纷在驻地和比赛场馆之内进行了赛前训练，积极备战将在3天之后开幕的东京残奥会。清晨的东京湾依然是蓝天白云，气温也非常的适宜。中国残奥田径队的跑跳组的队员们也在残奥村之内开始了赛前的适应性训练。运动员和他们的领跑员两两成行，副领队王春雷也说，为了躲避人多可能带来的疫情的隐患，所以选择早上去晨练。 据了解呢，为了保持状态啊，20号晚上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东京之后，教练还带领大家在房间内进行了体能训练，卷腹、侧抬腿、平板支撑啊，在狭小的房间里，运动员们是辗转腾挪。据介绍，各队伍赛前的训练以恢复性的训练为主啊，主要的目的是让队员们尽快的适应气候，熟悉场地、竞赛区域，调整自我的身心状态，再配合适当的体能训练，力争能够让运动员在比赛中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马上就开始了啊，东京残奥会是在8月24号开幕，9月5号闭幕。 我们也继续来看看我们本台记者为大家带来的残奥健儿战东京的系列专题。今天我们的记者王楚燕为大家带来了中国国家残疾人羽毛球队杨帆出征。 在北京市朝阳区气摩体育馆内，中国残疾人羽毛球队正在备战东京残奥会。羽毛球是在2014年才正式被批准成为残奥会比赛项目，因此东京残奥会将是残疾人羽毛球比赛在奥运赛场的首次亮相。这一时期的运动员能够赶上残奥会这个契机，无疑是幸运的。中国残疾人羽毛球总教练董炯表示， 我在之前的时候当了一个教练是没有残奥会的，所以大家只是亚运会、亚残运动会在一起训练，所以呢，那时候那些老队员现在相继都退役了，那这些年轻运动员都是后来上来的，那大家后来得知到有残奥会了，也都很兴奋，所以这些小孩其实他也是挺幸运的，就是坚持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有奥运会的机会了，也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 残奥会羽毛球比赛分为轮椅组和站立组两个组别，每个组别还会根据身体情况进行不同级别的划分。为了获得残奥会参赛资格，中国队从2019年开始征战积分赛，最终有9人获得了9个项目的名额，其中轮椅组6人，站立组3人。来自贵州的杨秋霞将参加站立组5级的比赛。站立组需要练习脚下的综合步伐，辛苦而枯燥的训练曾一度让她想要放弃。 就综合的一些步伐，就比如说，就是一个步伐要30秒啊，然后再一共有6个动作，然后不停地换，然后就6个动作循环完，然后再算一组，然后做6组，就比较累吧，有时候都想放弃，但是没办法。 持之以恒的训练换来的是实力稳步提高，这让杨秋霞对即将出征的残奥会有了更多的期待和信心。 现在已经准备了差不多了，就到比赛的时候就发挥的比较稳定吧，我觉得尽量能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吧，这是一个目标。

会比赛期间率先进行的双人十米台决赛让曹源蒙上了一层灰色。由于曹源在第四跳出现了失误，金牌变成了银牌。对此曹源非常自责。 你5.56分这失误太大了，你弄个7.58分不能一起来让森哥子把那分数都吓到了，对吧？先道个歉吧。单人的时候再把另外两个单人的动作在训练的时候再好好练一练吧。 不过随后他便调整好了状态，拿到了单人十米台的冠军。 也可以说是因为我的失误才丢掉了这个金牌吧，所以那就由我再拿回来吧。 我平时已经练了很多了，他有一点变动他都会差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做到了心态，就是说能够把自己调整得很好吧。他们跳得多好，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把我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这个东西需要自己心态上自己调节，还是比双人要静一些吧，就是更能够破釜沉舟的那种勇气吧。 这是曹源第三次征战奥运，17岁首战奥运便拿下了男子双人十米台金牌，21岁拿下里约奥运会男子三米跳板冠军，26岁回归跳台，最终在东京奥运会当中搭档陈艾森夺得男子双人十米台亚军以及单人十米台冠军。板台俱佳的他成为了奥运历史上首位夺得三个不同跳水项目金牌的选手，同时也成为了首位连续三届奥运夺金的中国男选手。如果问全能王是怎样练成的，看曹源身上的肌贴便知道了。这次东京奥运会也差点因为伤病未能如约启程。中国跳水领队周继红说， 有一个在路上训练的时候，这个曹源手臂受了一点伤，有点拉伤，所以现在还在恢复中。那么因为是这个奥运会选拔嘛，所以陈艾森的话这一站他们这个男台双人还得要选，所以呢就先杨健跟陈艾森两个人就是暂时配合呢，就是进行选拔。 在东京的奥运备战周期中，曹源曾身兼板台三项，跳板跳台轮换，每天的训练要持续到晚上8点多，直到2020年的8月才开始恢复单人跳台的训练。带伤训练、板台轮换、肩项的压力以及疫情，面对重重的挑战，曹源全都自己挺了过去。从雅典奥运会开始，中国跳水队在男子十米台上已经保持了4连冠，而荣誉的背后是每一届跳水队员以及教练员的付出。 对于我们项目来讲，每一个项目去争金都很艰辛，都很不容易，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好像中国跳水只要去出去比赛好像理所当然就能拿冠军，我觉得好像看得太简单了，实际上挺难的，对手也是很强的，都是要靠拼下来的。 曹源的跳水征程还在继续，下一站曹源的目标是代表北京队出征全运会。 接下来还有全运会的比赛，就是国内我们还有竞争，还得把国内的比赛先打好。 国内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啊，这就是梦之队一贯以来的操作。那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北京籍的体操选手唐希静，和男子选手肖若腾一样，这次在奥运会上也是身兼重担，作为全能选手也参加很多个项目的比赛，虽然最终呢只是在平衡木上收获了一枚银牌，但是18岁的小姑娘也是坚信自己一定会在3年之后的巴黎创造更好的成绩。我们继续来听李维为大家带来的北京体操选手唐希静的故事。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冬奥会。 在比赛结束之后，北京体操选手唐希静向转播镜头展示着北京冬奥会的徽章，他也向全世界发出了北京的邀请。8月3号在东京奥运会体操平衡木的决赛中，北京选手唐希静获得了一枚银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在女团和个人全能无缘奖牌后，这位18岁的姑娘在单项决赛中终于有所斩获。唐希静在东京奥运会被大家所认识，还得从这首自由操的配乐说起。当时在女子团体的资格赛中，唐希静的自由操用九儿作为背景音乐，也让她一下子上了热搜。不过随后的女团决赛和个人全能决赛并不顺利，唐希静都没能站上领奖台，直到体操的最后一个女子单项比赛平衡木。比赛中第二个出场的唐希静拿到了14.233的分数， 也让他在另一位中国选手管晨晨出场之前，已经力压名将贝尔斯，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枚金牌。虽然最终输给了自己的队友，但冠亚军的领奖台上已经为中国选手所占据。说到平衡木的发挥，唐希静说自己在比赛中还是相当的沉稳。 上法举完手以后其实蛮冷静的，然后上法踩到木那一刻比赛开始，瞬间那个气就上来了，本来还是沉在脚底下的，一下就是毽子直完了以后稍微调整了一下，赶快就气沉下来。 当然唐希静也承认自己的难度不如队友的情况下，收获银牌早有预料。 成绩出来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太大感受吧，因为我已经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了吧，因为我知道我本身起评分就没有你高，所以我觉得正常。 其实这次来东京奥运会之前，唐希静的主管教练并没有和他一起来，所以和新教练的配合也是个问题。不过唐希静说教练在场下的一个声音会让他的心里踏实很多。 一般情况来讲会一般会找河道的声音，但是这次因为河道没有带我出来，是其他教练带我出来的，然后呢我就会找我们王道啊徐道他们的声音，但是其实也不用刻意的去找嘛，就是假如别人说的话你不会一下子听到或听那么清楚，但是只要自己特别熟悉的声音一听，你马上就能听到，然后马上就会到脑子里的那种。 收获了一枚奥运会的银牌，让唐希静还是在东京留下了遗憾，而这也坚定了他再战巴黎的信念。他说三年很快， 本来之前还挺迷茫的，不知道要不要考虑就是练到什么时候，但是自从比完赛以后我特别坚定我一定要练到巴黎，就算我选不选得上是一回事，但是我就是要坚持到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三年很快，因为明年就是亚运会，算是人生中蛮重要的一个比赛，再熬两年也不算熬吧，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应该不用特别去熬，我只要维持好自己就的状态就可以了，我觉得我就只要把自己维持好，然后呢我觉得两年应该很快，所以我想我应该可以坚持到巴黎。 咱们都知道这个平衡木上如果是出现了一个动作的小失误，很可能就是引起后边一个接连的连串的失误，所以对于唐希静来讲，这个在平衡木上在木上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非常的关键啊，还是有一颗大心脏的。很多家里人都在说，还在回顾东京奥运会啊，没有战斗，说小桃园会不会没朋友啊，两次都把队友的金牌变银牌，自己拿着一金一银回去了，这得请大家海底捞啊，这何止是一顿海底捞的事儿， 对呀， 实在不行就两顿吧， 包整个这个训练的赛季吧。 对，所以确实在梦之队之内的这种竞争就是这样的哈，可能大家也都比较的稀松平常了，已经习以为常。1285说小姑娘真大气，一定能成功。7718也说这心态真好啊，这必须得有一颗大心脏，这种好的心态才能够去经受住，在场上的一些小的失误，带来的后面的一些调整和变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田径赛场，依然在有好成绩的突破。就在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美国尤金站就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成绩。女子百米东京奥运的三冠王牙买加的汤姆森又以10秒54的成绩拿下了女子百米的冠军，这个成绩是仅仅比10秒49的世界纪录稍微的慢一丢丢啊，排在历史的第二位。 是的，东京奥运会之前啊，女子历史前三的这个百米的成绩啊，都是已故的美国选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长时间这个记录没有被打破了啊。已故选手格里菲斯乔伊娜创造了10秒49、10秒61和10秒62啊，创造的时间都是1988年。汤普森在东京奥运会上以10秒61夺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突破乔伊娜三成绩高强的选手。今天的百米决赛比赛时速呢顺风每秒0.9米，汤普森再次做出了重大突破，跑出10秒54，这下横在汤普森面前的就只有10秒49这个世界纪录了，三道大关已经过了两道啊， 对， 还可以再挑战。 就是什么时候，这可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啊。 因为10秒54，就是说目前女子百米历史前五的成绩里，汤普森已经有2个席位，而乔伊娜依然是占有3个席位。所以我们就期待着吧，因为今年无论是在之前的各个分站赛，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上，田径赛场都创造了不好这惊人的突破成绩。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热搜的新闻。那就在昨天夜间开始，在河南地区新一轮的强降雨又会展开影响，这是中国天气网发布的。而今天就将是降雨的核心时段， 是 雨区和720是非常的重叠的，郑州等地可能要再次遭受到大暴雨的侵袭，所以我们还是祝福河南啊，祝福这一块福地啊。 是的， 不要再陷入到这种强降雨带来的一些灾害当中。 对，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啊，最强的降水时段是今天中午到前半夜哈。分析师介绍呢，这次河南的强降雨过程带有一定的极端性，个别站点单日降雨量可能接近到8月降水的极值，还具有极短的强降雨的短时强降雨的特性啊，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雨量可达80至120毫米。 那东京奥运会将会在8月24号开幕，东京奥组委当天也是宣布，昨天新增了15位和残奥会相关的新冠病毒感染者。那截止到目前，残奥会的相关感染者已经累计超过了100人，达到了101人。这是日本 NHK 电视台报道的。昨天新增的感染者里边，有一位是刚从国外来到日本的选手还没进入到奥运村，剩下的14个人是包括残奥会的工作人员等等。那奥组委呢还透露说，在20号的检查里，有9位参赛选手都被检测出阳性。 是啊，目前呢，所有的有关选手都被采取了隔离措施。东京奥组委会每天对其进行检测的基础上，再决定是否让这些选手参加训练和比赛。其实，日本的疫情也挺严重的啊，很多的都道府县都已经是半封闭的状态了，而且。我不知道他们的流调有没有我们这么细致啊，很想知道这个都是怎么去感染上病毒的。 这个还是需要去溯源吧，在溯源的过程当中，去尽可能的保证参赛人员的安全。那最近苏炳添YYDS 的苏炳添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所有记录都是用来打破的。这反正这第一句话说的就很凡尔赛。后面呢又说，我不是神啊，不可能我做得到，而别人都做不到。有超越才有进步。确实，苏炳添也是人间清醒啊，因为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上，我们看到太多的运动员在创造新的突破的成绩的时候，就想把这个运动员就说，哎呀，这是什么神，这个神那个神。但是把人神化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啊，真的是需要运动员自己去保持一个清醒。 是的啊。他在决赛前啊，那个不是拿出了自己的这个小皮尺吗？小卷尺。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真的是把这个小卷尺一开始先藏在这个短裤里，然后这个短裤好像应该是没有专门设计个兜吧，应该是藏进去的哈。 对，就是塞进去的。 是， 所以去进行这个起跑器的调节准备，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决定了一次成绩的突破是不是能够成功。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上，郭晶晶是再一次登上了热搜榜，而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她也没有从这个热搜榜上下来，并不是因为在结束之后有什么大的举动，而是多年之前郭晶晶和霍启刚结婚的时候的一段视频又被挖出来了啊。当时电视台的报道给他俩取了一个名字叫郭德纲啊， 得到的德。 对 啊，确实啊。郭晶晶和霍启刚夫妇俩，他是勤恳啊，谦虚低调，不炫耀，不张扬，有学识涵养，更有家国情怀。一家人给的基调就是稳重坚韧，充满正能量。 那我们也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健康的提示，也是登上了热搜。就是到了这个秋天之后，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就反正什么时候还有睡不醒的冬三月，反正 就 是一年到头没有几天能清醒的时候。 对， 那初伏之后进入到了秋季，天气也变得干燥，就特别容易导致秋乏、秋燥、 昼夜温差变大，感冒的人群也随之增加，尤其是一些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就更要注意了。所以呢，医生也有一些提醒，比如说少吃一些寒凉的瓜果，以防腹泻，及时的增减衣物，运动以平缓为主，可以早一个小时睡觉来缓解疲乏。 是的，嗨，要我说的话，什么时候睡一个小时也都能缓解疲乏。 对，什么时候提前睡也都能在早上的时候稍稍醒来的时候不那么艰难。 是的，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过去一周的男子网坛，哎呦，真的是我们看到相继的有大牌的球员退出，无论是老将还是年轻的选手，费德勒、蒂姆、纳达尔都是先后宣布退出了美网，提前结束了赛季。这对美网还有剩余比赛的阵容来讲其实是一个重大打击，但是呢也对德约科维奇来讲又是进一步自己拿到美网冠军的一个保障。所以现在是不是小德就能够实打实的实现年度全满贯了，以大满贯21冠独具鳌头呢？我们也是连线了新京报的资深记者孙海光老师。那他说这确实现在多位名将退赛之后，小德的夺冠概率还在依旧的提升，但是90后的球手还是会带来一些威胁。 就是在费德勒、纳达尔、蒂姆三个人因伤退出了美网，并提前结束了2021赛季之后啊，德约科维奇在美网的夺冠概率大了很多了。为什么这么来讲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啊，就是在过去的17年当中，费德勒、纳达尔和蒂姆三个人拿了几次美网冠军呢？拿了10次。这三个主要对手今年不参加美网了，那德约科维奇的夺冠概率就大了很多了。我们再回到德约科维奇本身啊，他本赛季的发挥确实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好啊。这之前已经拿到了澳网、法网和美网三个大满贯冠军了。他如果能在美网再夺冠的话，第一，他将完成年度全满贯的伟业；第二，他将超越费德勒和纳达尔，拿到第21个大满贯冠军啊。基本上也可以确定他网坛第一人的一个地位了。当然，并不是说在费德勒、纳达尔和蒂姆退赛之后啊，德约科维奇就没有对手了。兹维列夫、梅德韦德夫、西西帕斯这些90后球员都是德约科维奇的一个主要的对手。其实，在过去两个赛季啊，这些90后球员的发挥啊，已经是非常出色了。他们已经对三巨头形成了一个挑战的一个状态啊。而且今年比前几个赛季更好的在哪儿呢？包括兹维列夫、梅德韦德夫、西西帕斯这三个人都已经有打入大满贯决赛的经验了。而且像兹维列夫，他是刚刚在东京拿了男单的金牌啊，事态正好，状态正盛，所以这几个人啊，非常有机会啊，在美网对德约科维奇形成一个挑战。 但是呢，也只能是挑战啊，就只是会形成一个小股部队的冲击。但是每次我觉得小德都是，心态非常四平八稳的，好像就在那个最终的，拿起冠军奖杯的那个时刻，就那个时刻好像可以提前的被，预知出去一样，就在那个时刻，然后静静等待着他的到来。 还小德我觉得一直在身体状态上保持的还都是不错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也是要继续加强小心啊。 对，加强小心这个防伤病吧。 对， 你看包括草地赛季受伤之前，其实蒂姆的状态跟去年相比都有明显的下滑，那何况小德的这个年纪呢？那像纳达尔，他过去3次参加美网，2次都夺冠了，但是从2周前在华盛顿站的表现来看，也是啊，就尽管是他不退赛能参加的话，那竞争力也会下降。现在手腕的伤势已经恢复的几乎是可以跟伤前差不多了，但是现在脚伤是随时有复发的风险的。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听网球评论员胡立涛带来的风险。那他就觉得这几位的退赛其实对小德冲击美网冠军的影响并不大，而小德现在最大的对手其实就是自己，90后的这些挑战是需要小德去打破心魔的。 我觉得那个费德勒、纳达尔、蒂姆啊不打，其实对于就是这届美网来说，德约科维奇这个整个的争冠形势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一是德约这两年其实对费德勒、对纳达尔的胜率尤其在硬地上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两位老对手呢随着年纪增长，我想他们 精神状态啊，身体机能其实是处于一个不断下滑的一个状况当中的。蒂姆因为这回草地赛季受了比较重的腕伤，当然他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如果能恢复到100%的话，我觉得在硬地上能对德约形成一定威胁，但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他肯定是来不及了。所以即使这几位老将打的话，我觉得应该说，现在尤其，这个赛季下半年开始格局是比较明显了，其实就是，这几个四小龙吧，谁先能夺得第一个大满贯，当然这对美网来说就是应该是从德约手里去抢了。对德约来说，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他的对手，而是他自己。因为去年美网也出过他这个因为误伤丝线被取消资格这种事情，我觉得主要是他自己心态上的一个控制，还有就是这届美网他面临的是一个这个年度全满贯，还有就是说第21个大满贯，就超越费德勒和纳达尔成为历史第一人的这么一个紧要关头，我觉得就是他心态上的压力是他的主要的对手啊，是他自己。因为15年像小威其实在美网上也面临同样的状况，他就差一个美网然后就能年度全满贯，半决赛他打的是文奇这样一个他很有把握击败的对手，结果半决赛反而失手了。所以我觉得不排除在美网上其实会出现这样阴沟翻船的一个状况。因为不论是这个梅德韦德夫啊、兹维列夫还有这个西帕斯其实在都已经在其他场合不止一次的击败过德约科维奇了，从能力上来说他们早就具备了，现在就是说在五番三胜的比赛当中，在大满贯赛事当中，尤其是决赛，因为他们这几个人其实也面临一个心魔，就是也到这个岁数了，也24、25岁了，是不是能够尽快的拿到自己第一个大满贯，其实都是这种所谓创造网球历史或者个人历史的第一次的这种压力。 其实这些90后的年轻球手，一方面呢，觉得跟三巨头啊生在同一个时代，能跟这种伟大的球员相伴，是一个挺珍惜的、惺惺相惜的一个过程。但是恐怕另一方面又在想，哎呀，这仨老头啊，现在费德勒已经是逐渐老去，纳达尔呢也一样的。但还剩下一小德， 老德了， 老德什么时候也能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啊？但这真是90后球手，需要去克服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就什么时候真的过了心理的这一关，越过心理的这座大山，才是能够挑落巨头的那一天。 对，在心理上，在年龄上啊，挑战会越来越大。但是优秀的运动员总会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峰。 刚才还有家里人说这阿昭还说这西帕斯也挺清奇的哈，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理解，所以这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防疫政策的不一样呢，就会造成一些意识上巨大的差异。所以在网坛，小德已经在去年有了一个很不理想的前车之鉴啊，所以不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有的时候真的伤害的是自己，甚至是一个项目。好了，我们的今天的两个话题其实是跟足篮有关系的，一是说说新赛季 CBA 到底应不应该有外援呢，还有就是说说国足啊，这哈迪发体育场又是空调又是各种高科技的，能不能给国足带来一点好运啊？在我们的几个平台您依旧可以继续来聊天互动，我们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贮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贮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95%，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偏南气流影响，可能有降水天气，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了，我们来到了第3时段啊，也继续来延续今天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 CBA 新赛季究竟要不要外援这事儿，因为已经是到了8月的下旬了，新赛季究竟怎么开打，依然是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啊。嗯、最新的这个议程显示啊，肯定大概率是会一个赛会制的前提来进行，这也是一个防疫的最重要的要求。但是在这个赛会制之下，能不能有外援呢？到现在各个股东们可能情况还不一。我们马上来连线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申叔请申叔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申叔您好。 三爷早上好。 哎， 咱俩这辈儿啊。 哎，咱俩这辈儿哈，始终就在一个这个。澡堂子就斜塌了，您都已经是习惯了哈。所以新赛季的 CBA 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能够确定下来整个的赛制，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外援，所以待会儿呢球迷也特别的纠结，你说这是一刀切吗？因为现在赛会制肯定是一个大概率进行的事件，那有没有外援这事儿是不是跟之前探讨的这个主客场制就是两码事儿了？ 我了解的情况，大概率呢是赛会制，大概率呢是有外援 啊。 那个有一次我就前上个礼拜吧，我问了问经纪人，经纪人呢都说其实呢，绝大多数俱乐部其实私底下已经基本上都找的差不多了，这外援，这是从经纪人角度，经纪人角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这个赛制呢，从 CBA 公司的角度来看呢，它不到这个就是上级部门批复，它是不会就是正式对外公布，但是呢一定会有一定的这种风声啊放给俱乐部啊，是吧？那个放给这个经纪人啊，所以俱乐部呢基本上我听说是基本上已经都找的差不多呢，而且这个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大家可以去稍微分析一下，因为从这个5年计划来看呢，10月16号这个赛季应该就开打，那么之前应该是差60多天，现在应该还有50多天就要开始了，那防疫政策刚才慧凡也提到，肯定是要先隔离，隔离呢是现在是21+7吧，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各地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基本上是28天左右，所以呢你再不找来不及了，你再不找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外援的事儿呢，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还是靠谱的，就是还是要有外援，那如果是就是没有外援的话，打赛会制呢，其实大家都明白这各队之间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顶尖的和这个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差距，我觉得是比较大的。你比如像这个天津啊，这个宁波呀，是吧？这些尤其是宁波刚上来的这个球队，这个基本上都是大学生球员，所以呢打起来一定会分差比较大，那就比较难看了。那从各个方面的这个消息综合起来来说，可能还是会延续上个赛季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外援的，当然可能也有没外援的球队啊，没外援球队可能也有，可能还是有一些，就是比如有外援打没外援是什么样的，有外援和有外援打是什么样的，没外援和没外援的俱乐部打会怎么样，基本上还可能是延续到 延续上个赛季的那种状态吧。 只是说在这个外援的使用的规则上哈，如果是有外援的跟没外援的打啊，就只是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从就之前我们一直在探讨，从那时候说很多的联盟里边的俱乐部的管理层都要求说恢复主客场制，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球队的收入的问题，很多俱乐部觉得已经是入不敷出了。那现在又要支出外援的这部分的工资，再加上前一段又有一些讨论说是不是新赛季会增加季后赛的名额，来让更多的球队有相当的一部分收入。所以就您了解的情况，就现在是不是各家俱乐部真的是到了这种薪金很受影响的这种程度？那季后赛会不会真是像咱们之前了解到的那样，就四家球队参加不了，其他的都打季后赛？ 我觉得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首先，俱乐部有没有钱，我觉得确实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这么一个境地。俱乐部有这样的反馈，特别是之前闹的说15家俱乐部都签字说一定要打这个全华班这个这个补课场是吧？这说明确实经营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两个赛季了，一个多赛季，两个赛季了，所以确实。我觉得是比较难的，特别是私营俱乐部，国企呢，我觉得是家大业大，底子是比较厚的，私营俱乐部确实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找外援这个事儿呢，确实，但是呢，如果说你一家找了，别家不找，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可能自己会觉得，虽然钱花多了，但是可能也会说我不花这钱可能也不合适，可能也会勒紧裤腰带也要去花这个钱，这个就是有点跟风的那种感觉了。那么联赛呢，大家都知道，不论是职业联赛也好，还是说就是咱们这个所谓的职业化联赛也好，最大的这个几块收入啊，门票赞助商啊，周边产品售卖等等吧。但是你像没有主客场，肯定有几块就没有了，是吧？那么转播这个收入，就联赛收入这一块呢，赞助商可能也会出，没有主客场，赞助商可能也会找理由吧，说这个原来我给10块，我现在给8块，行不行？是吧？这个所以导致了这整个联赛收入的一个下降，这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基本的情况。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你现在说到底打不打？你要不打呢，就是一点收入没有，那工资呢可能也会。球员工资收入也会相应减少，但是不打呢，可能又不大合适，是吧？不打又不大合适， 是。 所以现在就是这种感觉，那打可能要花钱，花钱呢收入又少，不打不合适，所以整个 CBA 联赛呢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现状。所以我一直以来是，就是咱说实话实说啊，虽然现在疫情有点反复，但是各行各业呢，其实的风险也都是差不多的。这个能主客场呢，咱尽量主客场。多从俱乐部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但是现实情况，咱就是来回来去说，就现实情况呢，主管部门也不可能，特别放开，就先针对你一个行业，你就有特殊化，或者说是我把这个风险放的比较大。因为明年还有奥运会，这些都是现实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也真是。难为俱乐部了，但是没办法。 那所以这种前提之下，季后赛有多大的可能？像咱们之前了解到的， 季后赛，我是觉得现在的感觉呢，我过去两个赛季一直以为啊，就是常规赛，56轮打满，是吧？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东西。季后赛的轮次单场太少了，是吧？我是觉得单场太少了，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季后赛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距那么大，对吧？那场次，咱不说7场4胜制，咱3场2胜、5场3胜，5场3胜总可以吧？ 对。 但是呢，就是第一轮可能就一场就嘎嘣就完了， 单败淘汰啊， 对，单败淘汰。你说打乒乓球，咱也得打个11分吧？原来21分， 对， 11分，是吧？那你不能一分决胜负，那可能谁都拿能拿世界冠军，我这个是一个。问题的关键，那你说扩大这个参赛的球队来搞，就是来挽回一些这方面的负面的东西，我觉得不是说很治本的事情。我是希望，比如季后赛，咱们还是比如说12个队是吧？我觉得12队是合适的，然后呢，把轮次稍微降一点，哪怕咱们稍微比如说。就之前也有这方面的消息，比如56轮，按照规划来说56轮，咱们看看稍微是不是要减少一下，把季后赛，这个 这个场次增加一下，那精彩的东西可能还是季后赛， 是 对吧？ 嗯， 那赞助商呢可能也不乐意，就是你五十六轮你说好的呀，对不对？这是基本的东西。 嗯， 就咱归根到底，就是说咱能不能在这种疫情之下，我觉得疫情是有反复，但是就是能不能这种条件下，咱们尽量把它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就什么都能打满，场次尽量多一点。当然，这球员可能，这球员可能觉得，哎呀，我这憋好几个月，可能也有点。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干这行的吧，就是你可能也得接受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当然了，我最终的观点就是，什么都打满，主客场是最理想的，哪怕是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一家之言啊，但这是咱这看热闹的，和这主管部门还是思维方式是不一样。 嗯，不过确实啊，就即便是赛会制，也希望是一个完整的赛程啊，而不是那个缩水的哈。但是接下来咱们还是关心一下首钢自家的事儿。曾凡博这跟小曾之间的这个合同终于是落定了，三年的新秀 A1 合同。新赛季他也要去美国去征战，所以这一次，因为之前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首钢做的这个雏鹰计划，科别这鹰都已经是变成雄鹰了，结果都飞别人家去了啊。所以这一次跟小曾的最后的这个斡旋，落定之后，首钢在这份合同里是怎么做约束的？他又什么时候才能为一线队来效力？ 这个呢，就是一直以来的这事儿闹的，我觉得就很奇妙，很莫名其妙。因为你肯定走不了， 对， 这是肯从一开始大家都知道，他是肯定走不了的，因为这个各方面的约束还都是比较明确的啊。但是最后这个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就是一定要和一线队签一个这个合同，这个合同。那么在这种前提下 ，OK， 那一定会有一个补充的协议，就是所谓的我先放你去。美国去打这个联赛，完了之后呢，就是支持你冲击更高级别的这个比赛，说白了 NBA 吧，这个你有机会打当然是最好的。之后如果不行，那你回来只能是回到首钢。这个是补充协议，这个是一定是有的。不可能说你绕一圈回来之后，你就这个到别队去，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每个球队的稍微出色一些的球员都可以搞这招，那中国球员，那中国队，中国的整个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就面临崩溃，对吧？就面临崩溃，他就别搞青训了，是不是？你们都一块出来，回来之后淘一块金，我该给你开几千万，该给你开几千万，这就没法搞了，整个这个中国的 CBA 的这个青训就算完了，所以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那么从他去这个美国去打这个比赛，是四级联赛，那么未来一定会往这个 NBA 的这个更高级别的联赛去冲击。那么什么时候回来，关键其实节点就是看他能不能被选中。能选中，我觉得他就是在 NBA 会效力，直到他拿不到一份合同为止。对吧？那如果说选不中，我觉得他一方面可能会回来，那回来就一定回到首钢。那么其实 NBA 还是有这个所谓的落选秀的这个机会的，你也可以在那边这个去锻炼，或者是更加寻找机会。但是前提是你回来就一定回到首钢，回到首钢呢就是为首钢的一线队效力。那么曾凡博我觉得非常有天赋，那么可能在最近的训练当中这个身体的这个，就原来他比较瘦，207比较瘦，而现在好像肌肉增加了不少，肌肉增加了不少，可能也是一方面这个年龄到了，另一方面也是为去美国打比赛做一些肌肉上面的这个身体体能上的一个准备，对吧？那么条件非常好，而且从这个就青年联赛呀，包括网上录像啊、专家的反馈啊什么的，他这个天赋确实是在这个年龄段当中的持球能力、身高啊等等各方面啊，爆发呀、弹跳啊都是非常非常出色，所以如果能够回来，那么一定是这种即时性的球员。那么从中国篮球的角度来说，即使就是他一定是这种，如果不受大伤的话，一定是中国篮球未来锋线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球员啊，就是这是基本的一个 一个未来的前景吧。 那当然现在咱们这边是已经是落听了，合同签了，还有旁屋的事儿还在这个矛盾当中，就是周琦跟新疆也不知道会怎么收场啊，因为到8月31号为止，他现在肯定周琦这个心是去已决，但是新疆也一直在争取他，那接下来他还有机会去到辽宁吗？ 这个事儿啊，就是之前我还真是问过经理，经理人呢就说这周琦这也是跟曾凡博一样，肯定是走不了 啊， 肯定是走不了。那合同约束在这儿呢，否则这不是一拍屁股不就走了吗？就不会出现现在的这种情况了。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一部分，你不能说你外面去，转一圈是吧？完了你回来这个合同就等于无效了，那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这必须从青训角度来说是必须要保护的。那么周琦从火箭回去之后，其实是延续了，大家也看到，就延续了之前和新疆队这个合同。你要必须要先把这合同走完，走完之后，还有新疆队还有他的优先签约权。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这个是没有任何这个可以去掰扯的这么一个余地的。那么周琦想走，那么就是牵扯到买卖问题。对吧？ 对， 新疆我多少钱我能够。或者说是怎么着交易啊，还是怎么着啊，你才能走，这是板上钉钉的。所以呢，他必须和新疆队协商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他想一抹屁股拍屁股就走，那不可能，就基本上就是一个状态。所以之前不论是辽宁啊，还是说之前传过的上海啊，都是就是有这么就是这方面的操作的意向。但是可能还是啊，这个价码方啊，可能不是说谈的那么的愉快或者合适，所以最终是没有办法去走。那么周琦这个角度呢，我是也能理解，因为他回来之后呢，就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就不想回新疆，因为大家都回想一下，就应该有这方面的印象。 是 啊，一方面呢，新疆队可能这个最近人员买卖还是比较多的，他们可能想培育新的这个培养新的年轻的球员。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那么周琦可能想着，我要回来之后，我们可能要有一个这个更好的发展，是吧？我要经常拿个冠军啊什么的。年轻队员可能他这个就是外心呢并不是很多。另一方面呢，就新疆还是比较远，新疆去哪儿都远。 对 啊，虽然现在是赛会制啊，但如果打主场，新疆是去哪儿都远。而且是说实话，在西部可能发展的前景啊，他可能认为并不是如东南沿海呀、或者是河西的一线城市那么的好。 是 啊，曝光率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他肯定从球员角度会有考虑。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各方面的曝光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于球员个人的利益而言。所以，但他就走不了。所以像咱们也只能是静观其变，看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回辽宁，我觉得并不容易，因为辽宁刚才也提到，这个钱不是那么多啊，历来是一个小本经营的这么一个球队， 对 啊，所以我觉得并不是那么乐观吧。那真正去的，如果财大气粗的，可能这个 像上海哈， 上海啊，咱首钢是吧？财大气粗， 对，这还是咱拍着钱包说，那还是有的哈， 是啊，有子儿啊，有子儿， 所以我们就看看后面事态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到时候再跟申叔取得联系啊。谢谢申叔，哎。再见， 拜拜。 确实在大家也聊到说周琦啊，风云者也说周琦跟曾凡博那肯定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曾凡博是首钢培养的，周琦呢是新疆挖来的，抢来的不撒手还有理吗？哎呦，人家有合同约束啊，风云者，这都是在合同之内的。虽然说联赛一直在被诟病不属于一个特别职业的联赛啊，但是咱们的这些球员合同在逐渐走得更加的职业。你看这 A 类的、C 类的、B 类的合同，咱们大家也都知道。那现在首钢的情况呢，就是跟曾凡博签了一个 A1 类的合同，而才人啊，还有肖辉他们也都是续约了啊，签的是 C 类合同。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把心放肚子里啊，这个各家都有各家的合同约束，球员再怎么在社交媒体上折腾，那也要遵循着这个合同白纸黑字签来的。很多的家里人都在说小曾啊，阿里松啊 ，Alison 说曾凡博这孩子这好那好，但是这个心态啊。好像差点意思。首先没有契约精神啊，也没感觉他有一颗感恩之心。我们这日久见人心嘛， 慢慢的去观察。那现在已经跟俱乐部之间有了一个合同方面的约束，那俱乐部也对他有一个足够大的宽容度，说没有问题，我们培养你 是一个明日之星，那我们放到美国去，放到发展联盟去，让你去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有一天有机会回到国内，第一站还得是母队，还得是自己的老东家。 追梦之后记得要回来啊！ 啊，初心说：“哟，这听话茬儿，北京队的机会来了呀，咱有的是子儿。”啊，但是周琦的这事儿，就是新疆现在是铁了心的不想放啊。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钱数的问题，所以谁能给到足够的价码，那周琦的离开也是有机会的。 是的，周琦得好好跟聊啊，因为这个跟足球界的合同不一样，篮球界是有一个优先续约权这么一说的嘛。就只主要 优先续约权， 对， 这是很重要的， 又是周琦又是队内的顶薪啊，所以说肯定是会被拴住的。 说到了 CBA 该不该有外援，彭说没外援啊，那就是一群臭棋篓子，菜鸡互啄。现在的疫情情况下，经济又不景气，各个俱乐部应该量力而为吧，有能力的那就请外援，符合防疫政策就行了，也不用说大家一班骑啊，就也骑不了。 对， 嗯， 早些时候也有草球与争春说需要外援啊，比赛的精彩程度直接关乎赛事的关注度啊。但也有说啊，这个如果说疫情防控啊，确实是这个比较严格的话，没有外援也能理解一年。这个大家还是有很多的，但我觉得更多的还都是希望有外援的哈。 对，就是至少就是说不可能所有的球队都把这个三元都凑齐了啊，但是至少有不要一刀切，就是说大家都不能有外援， 别不能有哈。 对， 就因为也有球迷直接问了，说那书豪怎么办呀， 书豪都在国内隔离了， 是的， 你说给书豪再给运回去这不合适、 是的， 就很多的俱乐部都已经是提前做好了这样的准备，那已经跟外援有合同在身的签约的人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外援从海外运作到国内，那这都需要给俱乐部机会。那现在心又能一半放肚子里，就是申叔刚才也介绍了，大概率是要有外援的，那这样新赛季还是会跟上赛季比较类似的这个情况，赛会制加上外援啊来打一个赛季。 对， 8338说曾凡博啊，就像小时候咱在胡同里放的这个，哎，这形容听起来不是特别的特别雅啊，说线一定要攥在首钢手里，撒手就没，现在线已经是攥住了。 是的， 嗯， 飞吧，好吧，先去飞着，到大洋的彼岸先去感受一下。不是也有球迷说这个小曾心态还不够好吗？去发展联盟见识见识，锻炼锻炼。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就在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的第二轮已经是展开了，西班牙人是坐镇球场迎战的是比利亚雷亚尔，这场比赛吴磊替补席待命，上半场双方是均无建树，德托马斯错失了一次单刀良机，而下半场吴磊在第67分钟替补登场，在补时阶段打进了一球，但是被判罚手球犯规在先，那最终西班牙人是0-0战平了黄潜啊。赛前西班牙人官方还给吴磊补办了简短的白场纪念仪式，他也在主场球迷的面前举着印着100的背号的球衣进行了合影。 吴磊也说啊，是这个100是一种荣耀哈，更多的场次交给时间吧。用户6515一早就问啊，说五大联赛已经开始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比赛。这今天早上就能看啊，今天我起床的时候还看了5分钟巴萨。 对，您错过了比赛可以看个回放。 是。 巴萨这一场也是一场平局，客场1-1战平了毕尔巴鄂竞技。马丁内斯进球，德佩扳平了比分，加西亚在中场前被罚下了。 是的，哎，我们聊了好几天啊，就是说梅西走了之后的巴萨到底怎么样？说实话，第一场大胜皇家社会的时候，我就说过，说皇家社会的锋线其实是还没有很强的冲击力，他们这支球队踢巴萨一直都踢得不好，有梅西没梅西都踢不过巴萨啊。但是像毕尔巴鄂这样的，对吧？威廉姆斯给埃里克加西亚上场对抗。艳艳成色，这不昨天就红牌下去了嘛。所以说这个后梅西时代的巴萨我觉得还是挺远的，这个路要走。 就谁是那个最终的核心被建立起来啊，真的是需要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英超， 昨天晚上英超第二轮的比赛，曼城坐镇伊利哈德球场迎战的是金丝雀诺维奇。上半场开场不久，热苏斯传到门前，造成了诺维奇的后卫解围不利，踢到门将身上，形成了一个乌龙。之后呢，热苏斯又助攻格拉利什，收获了个人在曼城的英超首球。还看到有维拉的球迷在看自己主场比赛的时候，背后还是那个十号，但是上面的名字已经为用那个黄色的胶带纸给贴上了。 这么有意思吗？ 对，这么的，其实心里还在念念不忘那个格拉利什，但是心里给他给蒙上，盖上。 是，这就是又爱又恨的。再看看英超其他的方面啊，第二轮里利物浦又赢球了啊，坐镇埃菲尔德，2-0完胜伯恩利，迎来了跨赛季的7连胜。吉米卡斯18分钟传球助攻，若塔头锤破门先拔头筹，阿诺德第69分钟助攻马内扩大领先优势。此外，萨拉赫和巴恩斯各有一个进球，因越位在先被判无效。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英超第二轮的伦敦德比啊，阿森纳主场对阵切尔西，以及水晶宫主场对阵布伦特福德。国外网站已经是统计了伦敦德比的积分榜，切尔西是积489分，占着首位；阿森纳积479分，排在第二位；最后一名就是布伦特福德了，只有3分。 嗨，你不能这么说，人家多少年，几十年没进英超了。 对，就是人家重返英超也不容易。 是，没事，从头开始。 对，这样比较呢，但是确实在我们也分析一下现在目前几支球队的形势。阿森纳在首战当中也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啊，对切尔西这场，严强老师还是认为凶多吉少。而卢卡库再次加盟切尔西，从客场全取3分，是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继续来听听严强带来的分析，进入到赛场锐观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英超第二轮比赛第一个比赛日，利物浦和曼城都是轻松获得大胜啊。这当中尤其是曼城这场5-0的胜利呢，格拉利什有进球啊，球队当中有多点的开花。首轮客场对热刺的输球，说明这支球队还在磨合当中，但是这场比赛应该是重新证明了曼城的实力。而利物浦的获胜呢，也比较顺利。那这一轮英超联赛最大的看点可能还是在于周日晚场阿森纳和切尔西的伦敦德比。这场比赛赛前可能绝大部分媒体的观望都认为，哪怕是客场作战，切尔西的这个胜面都会非常高。而阿森纳首轮客场输给布伦特福德这支球队啊，目前虽然转会投入很高，但是战力低下。不过从这几天折射出来的消息显示，阿森纳其实首场比赛受到了疫情很大的影响。两位资深的前锋拉卡泽特和奥巴梅扬都是因为感染疫情而无法参加那场比赛。那包括拉卡泽特呢，可能这场对切尔西的比赛仍然无法上场，还在隔离当中。奥巴梅扬是稍有恢复，但是跟队训练次数也不多。不过切尔西方面呢，因为引进了这个9750万英镑身价的卢卡库啊，卢卡库再次加盟切尔西，所以作为欧冠的冠军啊，切尔西应该说还有这个超级杯在手啊，应该是人望更高，实力明显也更强的，而且他的板凳深度目前来看在英超或许比曼城还要更深。这场比赛赛前呢是一边倒的这样的前瞻。回到这个比赛本身的话，这两支球队彼此都非常熟悉啊，季前赛也有过一场交手啊，当时是阿森纳0-1的落败。不过上赛季联赛的两次交手，阿森纳都获胜了。而且从一些相应的赛前预测的中国竞彩的指数来看，这场比赛阿森纳主场作战啊，指数上显示呢，和去年啊这个节礼日阿森纳主场对切尔西，当时也是阿森纳成绩最糟糕的时候啊，指数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完全的一边倒产生这么大的指数偏差，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误导。这场比赛切尔西要想在客场赢球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当然阿森纳新近引进的这个拉姆斯戴尔这位门将啊，这场比赛应该能进入比赛名单。而前场的厄德高因为签证的原因能否上场尚未确定。 本场伦敦德比将会在今天的晚上11:30来开始，其实这场这时间还算合适吧？ 还算合适。 对，看完之后， 啊，早上稍微的眯瞪一会儿，再起来听雄鸡。 中场休息洗漱嘛，然后下半场躺床上看，看完正好睡着了。 哎，对，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睡前的节奏安排啊啊！大伙儿可以看看今天晚上这场伦敦德比。另外，在意甲和德甲方面，我们有关注到国米是4-0大胜了热那亚，而在德甲，哈兰德、雅火、贝林厄姆重注多特是1-2，遭遇到了2连败，现在多特是陷入到了一个进球荒里边。 是的啊，哈兰德还得再提提劲儿啊。 这么被各方看好，得有这个神风本色出现啊，场场都得当这个救火的骑兵。 对，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把他和姆巴佩当做未来的几年的绝代双骄去看待了。 所以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人设，就得担当得起这样的人设啊。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第四时段再继续回来。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北京时间的8:30了，来到了我们的第四时段，这里依然是子昂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畅晓的第四时段啊。这边晨晨说那个多特不是德甲2连败吧，上一场输败人是超级杯，第一场5-2战胜的法兰克福，应该是1胜1负才对。那就是我们的编辑当中出现了一个小的失误。谢谢晨晨给我们提示啊。好了，回到了我们的两个话题里，一个是说新赛季的 CBA 联赛啊，现在得到最新情况呢，就是有外援啊，其实也该有外援，为什么没有呢？都已经是赛会制的比赛了，而且各家能负担的负担不了的就全华班。 对 啊，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种分配吧。 是的，有球迷朋友就说啊，吴梦生说，再好的联赛也得有外援啊，外援可以带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打法，可以提高联赛的观赏性。至于培养本国球员，那是系统工程，那需要一波人全身心的投入去做，和外援不冲突啊。有外援并不是说就培育不了国内的球员了。说三喵军团就是很好的例子 啊。这边 Russell 也说多特没2连败啊，就是一说这个都急了啊。 是， 对不起，你看这一下让大伙儿这大早上的啊都已经急眼了，别急眼、一个小小的失误。那说到了这个 CBA 联赛的外援的话题啊，其实大伙儿都说这个还是得看看啊有外援，但是呢，这个外援并不是说让我们去依赖外援去单独的撑起一个所谓的职业联赛，而是真的，让这个联赛真正的职业起来，已经是2.0版本的 CBA 了，又受到了疫情这么大的冲击，所以各家俱乐部一个是要去让自己有这个继续的去续存生存的能力啊，还有就是在外援的这种引进上，可以去着眼一些性价比更高的啊，来了之后。可以真的马上即插即用的这种外援的类型。 是的啊，我记得有听众朋友说过，要外援不要援外 啊， 就是意思括号解释一下，就是说别来养老 啊，不是养老院。 对， 所以现在 CBA 的各家俱乐部其实也是，这样去想的。也许我选的不是一些，就名气特别大的啊，一下就能，一说出来响当当的这些名号，但是来了之后一定会出工出力的这些外援。 对。 所以这个话题也继续，大伙儿，延续一下啊。6645说，小曾啊，这肯定是被经纪人忽悠出野心了，但是不能脱离首钢这个挖井人。对，所以最终还是职业的 合同职业的买卖，那就是需要职业的这种操作， 是 啊，那个法务去限定的。 对，其实我觉得也不至于就是说很紧张啊，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就是说年轻人总会有想出去看一看的，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都了解了整个世界各地的，对吧，这样的一个文化以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我觉得想去看一看，有了这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当然包括可能经纪人啊在商业上有一些这个诱惑，或者说画了一些饼啊等等都有可能吧，对吧，看完以后就知道了，是不是？我觉得如果说不出去看的话，可能心里面总会嘀咕着啊，心里总会惦记着，看完了也就踏实了。 关老爷说要是在发展联盟打球的话，恐怕小曾的团队不会同意吧，经济利益受损，还不如在国内打。要是能在纳乌啊有一个机会，因为发展联盟打一段时间也有机会去 NBA 啊，那你不从这个最相对低级别的打工开始，怎么去为更大的梦想去征战呢？ 是 中国球员在你说直接上 NBA 去打球，这也不是很现实。 小曾现在关老爷说啊，小曾现在就两个选择，要么 NBA 涮一水，要么回首钢涮一水。这个 要是只是涮一水的话，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那自己几斤几两，前面有这么多的前辈已经趟过一水了，回来之后难道不知道吗？所以还是不只是为了去镀个金而真的让自己的实力上去打下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吧。这边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在聊国足啊，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哈利发空调体育场能给国足带来好运吗？ 是，大家的这个观念还是很多是一致的，就是主要的主体就是国足的好运还是要靠自己去拼出来啊，别指望这些玄学的东西。 对，你就是带空调，就是带就是带敞篷开合的那个球场开合的体育场，那也得靠自己踢出来。 是，不过从这个实际的角度上来讲啊，确实中东是那块是热啊，卡塔尔那块确实热，所以说在多哈如果说球场里能开空调的话，也许啊确实能让球员们舒服一些。 所以现在其实客观的外部条件都已经是很有保障了，那就看临场的发挥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看看之前几天啊，卡塔尔也是口头通知了一下，中国队和日本队这个比赛是四座体育场可供候选，哈里发国际体育场、贾努比体育场、教育城体育场，还有这个艾哈迈德本阿里体育场选一个。哈里发体育场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那现在已经是敲定下来了，所以这么好的外部的条件，国足应该是不用为这个客观的天气条件而去担心了，只是看看自己心态和战术调整怎么样。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马德兴老师带来的分析。那现在国足目前的客观条件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而国足的球员对哈里发体育场其实不陌生啊，大多数国脚都是有着美好回忆的。 中国男足国家队已经在上海展开集训，那么根据计划是北京时间26号的凌晨将从上海出发前往多哈，参加9月2号同澳大利亚队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比赛呢，就是在昨天，应该说国家队已经得到了确认，比赛就是在那个哈里发国际体育场进行。应该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个球场是国家队可以选择的最好的一种选择吧。为什么说哈里发国家体育场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目前的整个这种国内的客观环境下面，就是国家队啊没法进行主场比赛，那么只能把就主场放到第三地。众所周知啊，现在这个季节不管是东南亚也好或者是西亚也好，都是天气是比较炎热的，特别是像西亚，下午2-3点钟的时候气温依然能够超过50摄氏度。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能够有空调球场进行比赛的话，那显然是有利于球员的发挥的。先前呢，卡塔尔方面在应该是在这个月的16号曾经给中国足协发了一个口头的一个 一个东西，说那个已经同意，就中国国家队把比赛放在多哈了，而且呢，当时呢提供了四个球场呢，全部都是为2022年世界杯赛专门新建或者是修建的整个带空调的球场。最终呢选择了哈利法。这个哈利法呢对国家队而言呢应该讲是有的一个不错的一个回忆，或者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就是在2017年9月5号中国男足国家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啊，在这个球场是2-1赢了卡塔尔。当然了，就是由于另外一个对手就是叙利亚队从伊朗队身上拿到了一分，结果呢是中国队呢遗憾的错过了拿到附加赛参赛资格，没有能够出现，最终呢被淘汰了。但是因为是2-1取胜，所以呢这个是中国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对现在队里面的很多球员，你像吴曦也好，吴磊也好等等啊，包括严俊林等等，都应该来讲都是有的一个不错的回忆，因为他们都参加过那场比赛。不光是国家队队员，你想去年11月份的时候，就是亚冠联赛，在那个球场也是在哈利法球场进行，当时广州队也好，上海，那个时候还叫上港，就现在的海港，都曾经在这个球场，包括上海申花曾经在这个哈利法国际体育场打过比赛。那么相比较而言呢，就是现在来自上述球队的国脚啊，对这个球场还是有印象，或者说是有体验，或者是说是有感觉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在这个体育场参加比赛呢，就是说类似于相当于半个整个这个主场了。那么第一场9月2号打澳大利亚队的时候呢，比赛呢又是控场进行，澳大利亚队也是没有办法，因为目前受制于国内的整个这个防疫政策，也把主场选择在了多哈。 所以在多哈的球场啊，一个中立的场地，咱们就不要想这个主场的优势了，放弃了主场，但是客观上，其实后面的比赛都是可以在多哈继续，像是一个赛会制泡泡里边一样， 对， 去等待，然后后面比赛的开始，其实也算是省去了一些，行程当中的劳顿。那确实现在主场优势是没有了，那在小组的冲击方面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形势的变化，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马德老师还有严强老师带来的分析啊。二位呢，观点不是特别的一致，那马德老师还是觉得其实客观上对我们来讲是有利有弊，但是严老师觉得没有了主场优势，相当于冲击小组前三几乎是没有什么先手了。 当然对中国足协来讲，并不是说已经彻底放弃主场比赛了。在9月7号同日本队比赛打完之后，10月份就是主场对越南的比赛是不是能够回到国内来进行，目前中国足协还在同各个方面积极争取，希望能够安排在主场进行比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队如果这次是客场，假如说去多哈打比赛，然后如果主场能够进行比赛的话，就必须要从多哈折腾回国内。尽管可能主场有优势，但是旅途飞行是10个小时，然后时差是5个小时，而且呢就是说还需要倒时差等等各个方面。相比较而言，日本队是客场，日本从中国飞过来，就是说他是在大阪飞到整个这个就是说是原先传说中的整个这个上海的话才1.5小时，然后时差是1个小时。而如果我们从多哈回来的话，飞行飞10个小时，时差是5个小时。你说这么打的话，中国队是主场有利呢，还是留在那边然后让日本折腾过去？日本这样一来呢，就是说是有6个小时时差，完了之后飞过去呢又有10个小时的飞行。所以呢我想呢，就是很多时候不要光看到不好的消极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并存的。所以我想呢，既然目前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没有办法在主场进行比赛了，就是说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可能更加有利于队伍的整个这个发挥。作为我们球迷而言，国家队不管是在主场也好，或者在客场也好，全力以赴支持国家队是我们目前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国家队呢已经是在上海集结啊，准备去兵发多哈，而且9月2号以及之后啊，第二场比赛都已经确定都会在多哈进行。如果 按照现在这种疫情状况和国际交通的隔离，可能国家队会要在中东会要待上两个月时间啊，来应对接下来的比赛，主场优势是完全丧失了。当然这种优势的丧失呢，可能对于所有同组的球队来说情况都是相似的，但是从国家队方面包括一些媒体报道的声音，还是时不时能传出一些积极的所谓积极的想法吧，认为这次十强赛虽然本土球员实力较四年前还有下降，但是有更多征召进来的这些规划球员甚至还有些分析认为争取前三啊，去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出线资格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觉得不管是主场优势是否还能保持，国家队的竞技的话更多还是要看基本面的实力。在这个小组当中，我觉得中国国家队的实力可能连前四都很难排进去包括同组的像越南这样的对手仍然有一些媒体认为这是中国队有着实力优势的。但说实话我觉得以目前这支国家队论的话面对越南这样的对手，我觉得在技术甚至在一些比如说 U23 的这个比赛方面来看的话，中国队没有任何优势。在这个小组中国队的实力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五六名的样子。这样一支球队存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所谓的这些规划球员他们能不能成为球队真正的核心力量。从过去这两年的比赛来看呢，这一点是有着严重疑问的。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球员，以阿尔克森为例的话，成为中国国脚之后也随着年龄加大吧，他的能力其实是在明显下降。这支球队的整体战斗力能比四年前五年前更强吗？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支国家队出征十二强赛，尤其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之下，而且付出了牺牲一个赛季中超联赛这样的沉重代价，能够在比赛中踢得不丢人吧。这就已经能够足够交代的过去了。 七公里说以前还算算小分小球，得现在倒好，直接算上别人了。说什么去多哈城国际足联照顾中国队，这真不是啊。去多哈其实对于双方来讲那都是一个都是失去了主场优势嘛。那对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足协还想呢，在澳大利亚踢的话那赢咱们拿三分妥妥的。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样的。 是的，尤其比较奇妙的是澳大利亚现在应该是冬天，就说球员从南半球冬天到了这个中东的炎热的气候以后至少还能吹着空调。不过咱们想一想，如果说因为澳大利亚现在应该是相当于咱们的我觉得11月12月或者说2月3月那个寒冷的水平哈，这么冷的情况下，我们突然到了一个，我们如果说冬天啊，过年那段时间突然到了南方，比如说三亚 啊，春暖花开，面朝大海， 这时候再吹着空调，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到底算是舒服还是不舒服呢？这个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但主要还是看心态，因为现在真的是疫情会影响很多的事情啊，就是当澳大利亚国内的疫情已经是这么严峻了。然后他们又要重新的去到一个泡泡赛制里边继续的去封闭去踢比赛，其实这个才是最影响球员状态的。刚才也有嘉玲看到刚才关老爷就说，其实不要对国足有过多的苛责了本来在中超就是赛会制泡泡制的比赛，已经是踢了这么久的时间，三月不能回家，只有训练比赛，谁都不好受这个联赛的封闭加上十二强赛的封闭，这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讲这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是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很多家里人说不问过程也不追求结果，只是求一个精神状态吧。 对，嗨，国足对于很多的老球迷来说其实就是到了这个点儿，知道今天晚上有比赛，端着饭碗开始看吧，对吧。 老亨特还说主场优势其实最重要一条还有裁判因素呢。在卡塔尔要是裁判喜欢咱们，也就是有了 对 主场优势。 之前给大家聊过这两场比赛很有可能，至少第一场比赛肯定是韩国籍的裁判金姓的裁判 概率可能大一些。然后如果说我们 能熟、啊、这 对，如果说这个韩国籍的裁判，其实从历史的数据上来讲，这两位裁判不管谁来的话都挺喜欢中国足球的。 嗯，嗨哥说也同意马老师观点啊，如果回国比赛不确定，还不如就在多哈让日本跟越南来回折腾，这样比较有利啊，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中立场地就已经是算是客场了、 嗯、 我们能在这个泡泡里边以逸待劳，所以最关键最关键还是那句话，就是关注球员的心理状态、 嗯、 因为在这种长时间的封闭里边真的不容易。 对，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从中超的这个角度来讲哈、啊 嗯、 就是说如果球员已经习惯了，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么踢哈、啊、有经验了、 嗯、 我觉得反而如果说能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的话，应该会习惯一些。如果说能把这个心理优势把握住，还是挺好的，是可能是一个心理风险，也是心理优势吧。 嗯，不过之前我还真是跟心理医生，就是带队的这个心理医生聊过、 嗯、 挺难的，对于运动员来讲，甭管是备战奥运的还是像国足的这些将士们而言、 哎、 真的很难。你想想要是给咱们仨月 肯定也难受、啊、 甚至更长的时间就给你搁在一个地儿，就天天就是做你的这个本职工作啊，就按外界来讲的话，那国足现在在做他们的本职工作， 嗯， 那也难受啊，我见不着家人，我长时间的只能跟队友们跟我的这个同事们抬头不见低头见、 哎、 啊，就心里肯定会起一种浮躁的感觉，需要调试、 嗯、 潘 Sir 说主场有时候是优势，但同时也是压力，看看东京奥运会日本队啊在乒乓球羽毛球的表现就知道了啊，即便在乒乓这个混双这项目上能够力压我们一头，但是在其他项目上就是你有太高的期待的时候反而是会变成一种巨大的压力。 对，也有的球迷问、会不会哈利发的空调不 开，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啊。 您 室外温度已经超过50摄氏度了， 一看您就是一操心的人、啊、 咱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上来讲、 啊、 谁也受不了啊！这如果空调不开的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应该都不会接受的、 不过主场优势真的对于国足这支队伍来讲往往啊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本身不具备着多强的实力、 嗯、 你看就是一到大赛的时候，我们还记得上一次的12强赛的那个过程，就是保障所有的这包机，那时候还没疫情，就是全员的这种都已经上上下下做到很满的状态了、 嗯、 反而对国足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赛前领导一去赛区一动员，得你一看吧，就接下来在赛场上的表现一定是打得无精打采的啊，所以这就是国足这支队伍他还没有真正的成功过。那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嘛，失败永远不可能是成功之母， 或者说失败啊，我们说啊，失败之后的成功你永远不知道成功什么时候才能来，但是一旦你成功了一次之后你会很清楚的一种感觉，第二次就不远。 所以对于国足来讲还真的有很长的路要走，反而是少了这种主场的主场的这种条件啊，来到了一个中立的空场的比赛，也许能发挥出更平时的一个状态。 对， 嗯， 也有网友这个小丸子啊说我对国家队赢球充满了信心、 嗯、 啊，国足这次真问题指日可待。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咱们有规划球员啊，咱们规划的球员的实力真的很强、 嗯、 啊，我是很乐观的人，咱们球迷要有好心态才行，确实很乐观的一个观点啊。 小丸子啊有点偏乐观了，因为这次我们纠结的就是在于是咱是规划了不少人，可是到了看节上这规划都上不了场啊，或者是只能是带伤作战啊，这真是让我们觉得这规划来规划去费了半天劲， 哎呦，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反而不能帮助球队什么啊，也就是看着前场，咱就别苛责什么艾克森身体发福了，能够上场能够在这个时候为国足攻城拔寨，这就是好球员。 是的， 嗯， 甭说谁出工不出力啊、 嗯、 有人出工就不错了， 真是 啊。2018年冲击俄罗斯世界杯失败之后，就大四开始，不能说大四吧，可陆陆续续开始规划啊、 嗯、 这个规划的声潮是一度非常的高，规划到现在很多的球员已经是中国籍了，但是真正的能出现在9月2号的比赛的到底有多少呢？ 嗯， 现在想起来也是只能是感叹啊。 对，所以这段已经不长的时间，没几天了、 嗯、 真是好好的让像蒋光太 这样的规划球员好好的休息休息，休整一下，到了关键的比赛场次，还需要在后防线上啊，对对方有更大的这种保障。脸皮薄说，国足就拿十二强赛只当世界杯踢吧，态度正确，拼出性格就皆大欢喜，不要太在意结果。 是的，刚才我和樊一人还聊呢，说就是因为这个之前啊，我们过了四十强赛这一关的时候，就有一个挺悲壮的一个评论啊，挺火的，就是说十二强赛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杯。 咱能在世界杯的场地上踢，就自当已经是进正赛了。 如果说咱们最后踢到了洲际附加赛啊，就当世界杯决赛，咱们看一看 啊。这可能想多了， 就已经想远了， 想多了。无时无刻不在的，还是说，东教育会主场人家零观众，哪来的优势？那也不一样啊，那是在自己的祖国，在祖国的地界上比赛，所以那种全民的期待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主场的那种压力可想而知啊，是压力也是动力。CBA 新赛季该不该有外援啊？大伙儿都还在说，这边有家里人也说就该有，俱乐部要成绩，经纪人还要利益，这两方都斡旋好了。CBA 公司要是不让上，那动的是谁的蛋糕呢？所以现在CBA 公司也很明白这一点，就即便说很多的俱乐部，前面咱们都知道十五家俱乐部都签字画押说新赛季希望主客场，都是遇到这种经营上的压力，但是那。即便这钱不富裕，这比赛还得继续打呀。 是 啊，所以咬着牙也得上。 不能白买了呀。 对，这外援的合同也已经前期都操作的差不多了。 对，当然了，可能在面对全华班的时候，又会受到一些名额或者说时间上的限制啊。 也有很多家里人说，其实我们在说就一届大赛啊，尤其是在这个世预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希望国足能够突破自己一次啊。从十二强赛当中，咱要是啊有点运气，一不小心那争了个小组第三呢，要在一不小心再在这个洲际之内的附加赛里边， 哎， 又争取到一些机会呢， 决赛赢了。 但是咱们脚踏实地的想一想，这些也都是一些比较功利的一些想法。一届大赛的成功，肯定是会有很巨大的对于中国足球这个项目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青训里边看看界饼儿，不是日本啊，而是更界饼的越南啊。 对， 人家的青训这几年真的是做得有声有色的，也就是踏踏实实的一条路走到底，就会有所收获，有球员能在欧洲联赛去征战。现在越南也可以很轻松地喊出说，哎，中国足球，中国男足这支队伍啊，也不足为惧啊，就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些烟雾弹啊，一些心理战，但人家能喊出来这些话，就证明工作已经是做到一定程度。 是的，人家已经有底气了。 对， 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底气哈。虽然说咱们确实在亚洲排名不是非常靠前，但是我觉得里皮至少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就是在亚洲我们没有必要畏惧任何人。我们可以说保留一个低位的姿态，但是我们要保留一个向上看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所以这边呢，6306也说国足中后场尤其是中场是成败的关键。不只是中场吧，就是中场的梳理很关键，但是后防线上也很关键。 是的 啊，这后防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其实后防说白了就一句，蒋光太快点好吧。 吴梦生说，这奥运的备战是不是也跟这个国足的备战心态会比较的类似啊？奥运呢是5年啊，第一年紧张，第二年不紧张，到第5年紧张的时候比赛来了啊。但是对于真的是奥运的健儿们，那个要调到一个特别恰到好处的那个紧张的状态，你松一点劲儿也不行。 是， 但是对国足来讲就豁出去了，就放平心态，踏踏实实的去面对吧。 对，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也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1025动生活。 同样